是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崇祯十一年冬，清兵入侵，北京戒严。同年秋，李自成在陕西潼关指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潜入商洛山中。在此之后，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他勤于政务，忧心国事，他日理万机，苦撑危局。17年的政治生涯，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然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崇祯皇帝》，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 上回我们说到，皇太极听说洪承畴已经到了嵩山一带，便亲率30,000大军向锦州进发。走到嵩山附近时，皇太极决定将他们御营摆在塔山北边不远的高桥，以截断10万明军的退路。围困锦州的诸王贝勒大臣和将士们听说老憨王御驾亲来，勇气是陡然大增啊，到处是一片欢呼。但是多尔衮和豪格对于憨王驻兵高桥一事却很不放心，因此又让纲林等第二天返回戚家堡向憨王奏陈他们的意见，说现在圣驾已经来到，臣等勇气倍增，唯有踊跃进击为国家建立大功，靠着皇上天威，臣等绝不害怕敌人。可是军中形势不得不对皇上说清楚，目前明朝新来的人马众多，臣等几个月来围困锦州，屡经攻战，将士也有不少损伤，现在皇上说要先在高桥驻营，使臣等不敢放心，倘若敌兵为我们逼迫的紧，约会锦州嵩山的兵内外夹攻，协力死战，万一我军有事就不好办了，不如皇上暂且住在嵩山杏山之间，不要住到高桥，这样就安全了，只要憨王万安，臣等作战也会有更大的勇气。皇太极听了，觉得他们的话也有道理，就决定把他的御营住在嵩山杏山之间，随即又派纲林等去告诉多尔衮和豪格，我若在嵩山杏山之间驻营，敌人一定很快就要逃走，恐怕不会俘虏斩获的那么多，既然你们劝我不住在高桥，也只好如此吧。之后皇太极继续率领大军进发，往嵩山杏山之间前去，沿路的诸王贝勒将士们看见的前边的简单仪仗队和前队骑兵，知道是憨王经过，人人欢悦，远远近近都是用满语呼喊出来的万岁的声音。8月20日凌晨，洪承畴还不知道皇太极已经来到，他继续指挥明军向北猛攻，企图与锦州守军会师。嵩山东南隔着妈妈头山、小林河口的滨海一带，这是接济军粮的地方。前天他已经在妈妈头山和滨海处增添了3000守兵，昨天张若琳自请携马少宇等驻守海边保护粮运，洪承畴欣然同意，额外拨给200精兵作为他的护卫。送他走的时候， 洪承畴拉着他的手嘱咐说，张进去，冯文鲁求将至，援兵也已陆续开到，我军既到此地，只能鼓勇向前，不能后退一步，稍微后退则军心动摇，敌兵趁机猛攻，我们就万难保全。我备受皇上之谕，为国家封疆安危所系，宁可死于沙场，不可死于西市啊。大军决战在即，粮道极为重要，吾望先生努力。今天黎明的时候，洪承畴用20000步骑兵分为三道，向清兵营垒进攻。祖大寿在锦州城内听见炮声和喊杀声，立刻率着2000多步兵从锦州南门杀出，夹击清军。但是清营壕沟既深，火炮又猛，明军死伤惨重，苦战不得前进。洪承畴害怕人马损失过多，只好鸣金收兵。祖大寿也赶快携带着受伤的将士退回城内。清军并不趁机反攻，只派出灵谷游骑在明军扎营的地方窥探。下午酉时刚过，洪承畴正在筹划夜间如何骚扰清营，突然接到紧急禀报，说是数万清兵已经截断了嵩山杏山之间的大道，一直杀到海边。老憨王的御营也住在嵩杏之间的一座小山坡上。没有一顿饭的功夫，又来一道急报，说是有数千敌骑袭占高桥，使杏山守军陷于包围，塔山也是情势危急。大约一更的时候，洪承畴得到第三次急报，清兵包围塔山，袭占了塔山海边的笔架山，将堆积在笔架山上的全部军粮夺取，而且派兵驻守。这一连串的坏消息使洪承畴几乎陷于绝望，但是他努力保持镇静，立即部署兵力防备清兵从东边西边南边三面围攻嵩山。同时他召集监军张若琳和8位总兵官来到他的帐中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张若琳借口海边吃紧不来，诸将因笔下山军粮被敌人夺取，嵩杏之间大道被敌人截断，高桥镇也被敌人占领，多主张杀开一条血路回宁远救粮。洪承畴派人飞马去征询监军意见，旋即得到张若琳的回书，大意是我兵连胜，今日鼓勇再胜，亦不为难，但嵩山之粮不足3日，且敌不但困紧，又复困嵩山，各帅既有回宁远之粮再战之意，似属可允，望大人斟酌可也。接到这封书信以后，洪承畴同总兵副将等继续商议。诸将的意见有2种，或主张今夜就同清兵决战杀回宁远，或主张今夜休兵息马，明日大战。最后洪承畴站起来，望了一眼背在中军身上的用黄缎裹着的尚方剑，然后看着大家声色严重地说，往时诸军俱曾始终报效朝廷，今日正是时机。目前我军粮尽被困，应该明告立足，不必隐晦，使大家知道，守一死，不战一死，只有努力作战意图。若能拼死一战，或者还可侥幸万一打败敌人，不消决心，明日亲执府谷，督率全军杀敌，做孤注一掷，上报军国，吾望诸军一同尽力。决定的突围时间是在黎明，为的是天明后总兵官和各级将领容易掌握自己的部队，也容易听从大营的指挥，且战且走。关于行军路线先后次序，如何听从总督旗号的指挥，都在会议当中做出了决定。洪承畴亲口训示诸将，务要遵行，不得违误。诸将辞出后， 洪承畴立即派人飞骑去接张若琳和马绍瑜速回行辕，以便在大军保护下突围。他又同辽东巡抚邱民仰和几个重要幕僚继续商议，估计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情况，想一些应付办法。正在商议之间，突然听到大营外人喊马嘶，一片混乱。洪承畴大惊，一跃而起，急忙向外问道：“何事？何事？”片刻之间，这种混乱蔓延到几个地方，其他的标营寨中也开始波动，人声嘈杂，只是尚未像别处那样的混乱。中军副将陈仲才突然慌张进来，急急地说：“请诸位大人赶快上马，情势不好。”洪承畴厉声问道：“何事如此惊慌？快说！”陈仲才答道：“大同总兵王普贪生怕死，一回到他的营中，就率领人马向西南逃跑。总兵杨国柱见大同人马逃走，也率领他自己的人马跟着逃跑。现在各营惊骇，势同瓦解，情势万分危急，请大人赶快上马，以备万一。”洪承畴闻听，气得直跺脚啊！该杀该杀！你速去传下严令，各营人马不许惊慌乱动，务要立时镇静，各守营垒。督标营全体将士准备迎敌，随本督再次死战。总兵以下有敢弃寨而逃者，力斩不赦。是，遵令。陈仲才回身便走。辽东总兵官曹变脚带着一群亲兵骑马奔来，到洪承畴帐前下马，匆匆拱手施礼，大声说：“请大人立刻移营，敌人必定前来进攻大营，请大人速走。”洪承畴问道：“现在留下魏逃的还有几营？”曹变脚答道：“直营全营未动，王廷臣一营未动，白镇一营未动，其余各镇有的已逃，有的很乱，情况不完全清楚。”洪承畴问道：“吴镇一营如何？”曹变脚答道：“吴镇营中人喊马嘶，已经大乱。”这时一个将领跑到帐前，接着禀报说：“禀制台大人，杨国柱的逃兵冲动吴营镇压不住，被左右将领簇拥上马，也向西南逃去。”突然从敌军的营中响起来战鼓声、脚声和海螺声，接着有千军万马的奔腾声、喊杀声，大家都听得出来，一部分敌人在追赶逃军，一部分敌人正向嵩山营寨冲来。曹变脚向洪承畴催促说：“请大人火速移营，由直阵抵挡敌军。”洪承畴摇摇头说：“可下敌人已近，不应移走一步，倘若移走一步，将士惊慌，互相拥挤践踏，又无保寨可守，必致全军崩溃。”洪承畴向势力在身后的几个中军吩咐道：“速去传谕魏逃的各营将士，严守营垒，准备迎敌。敌人如到近处，只许用火器弓弩射死他们，不许出寨厮杀；敌退，不许追赶。有失去营寨的，总兵以上听参，总兵以下斩首。”随后洪承畴又转向了曹变脚说：“曹将军，你随我作战多年，为朝廷立过大功，今日尚未与敌交战，王普杨国柱先逃，累积全军，殊非我始料所及。我们以残缺之势对气焰方张之敌，必须保必死之心，鱼鲁周旋，方能保数万将士之命。倘若不利，你我当为皇上封疆而死，鲜血洒在一处，绝不苟且逃生。”曹变脚答道：“请大人放心，变脚只能做断头将军，一不会逃，二不会降。”洪承畴答道：“敌人已近，你快去回营。”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那天夜里， 清兵听见明军营中人喊马嘶，乱糟糟的，他们知道发生了变故，但是没有料到有一部分人马已经开始逃跑。多尔衮正在诧异，随即得到探报，知道确实有一部分明军已经向西南逃走，而且逃走的还不止一起，而是两起，后面还有人马在跟着。由于月色不明，没法知道人数多少，他判断洪承畴会随在这两批人马后边突围，一定还有很多人马断后。多尔衮同豪格略作商议，使豪格率领少数骑兵追赶和截杀已经逃走的明军，他自己亲率两万名步骑兵向洪承畴的大营进攻，希望趁洪承畴开始出寨的混乱时候，一举将明军的主力击溃。由于王溥、杨国柱、吴三桂等已经各率所部弃寨逃走，洪承畴的总督大营暴露在敌人的面前，因此清兵是毫无阻拦的就来到了洪承畴寨外的壕沟前边，看见寨中灯火依旧，肃静无华，没有一点准备要逃走的模样。多尔衮感到十分的奇怪，不敢贸然进攻，只派出了六七百步兵试着越过壕沟，而令骑兵列队壕外，以防明军出寨厮杀。数百步兵刚刚爬过壕沟，寨中突然是雷响战鼓，喊杀升起，炮火与弓弩齐射，清兵是退避不及，纷纷倒下，有些侥幸退回到壕沟中的又被壕沟旁边堡垒中投出的火药包烧伤。多尔衮看见洪承畴大营中戒备甚严，想退又不甘心马上就退，于是继续挥动步兵分三路进攻，企图夺占一二座堡垒，打开进入大寨的口子。几千名骑兵立马壕外射箭掩护进攻，顷刻之间明军的情况变得十分危急。洪承畴和邱明仰一起跑到寨边亲自督战，他们左右的亲兵和奴仆不断的中箭倒地，有一个亲将拉洪承畴避箭，他置之不理，沉着的命令向清兵开炮。明军向敌人密集处连开三炮，硝烟弥漫，清兵是死伤一片，多尔衮赶快下令撤退。这时曹变脚和王廷臣各派来500射手和火炮手支援大营，大营已经转危为安，情况看起来十分的稳定。洪承畴拂去袍袖上的沙尘，望着部将们说，几次清兵入关，所到之处好像没有一座城池能够坚守，其实仔细一想，凡是愿意坚守的城池，清兵总是避过，他能破的都是那些不肯坚守的城池。地方守土官畏敌如虎，城池也就很轻易地丢掉了。刚才这一仗，如果我们畏惧不前，自己惊慌，就会不堪设想。众将答道，仰赖大人指挥若定，将士们才能够人人用命。这时有人上前禀报说，马科和唐通两总兵在战事紧张时也跟在吴三桂等后面逃跑了。洪承畴听了什么话也没说，只吩咐大家做好向嵩山堡撤退的准备。有人站得离他比较近，在夜色当中看出他的脸色苍白，眉宇间交织着愤怒和愁闷。天明的时候，有几起溃逃的人马又跑回来了，说昨夜五个总兵的人马逃跑后，前有皇太极的伏兵截击，后有多尔衮的部队追杀，起初明军还能支持，后来是越逃越惊慌，越惊慌越逃，几乎成了各自逃生。他们看见有灯火的地方就避开，以为没有灯火的地方就是生路，其实没有灯火的地方偏偏就有清兵的伏兵，遇着伏兵只要呐喊一声，明军就鸟惊兽窜，毫无抵抗。逃了半夜，有很多的人被杀被俘，但几个总兵官总算都各自率领一部分人马冲了出去。他们这几起人马未能冲破清兵包围，所以又跑了回来。 洪承畴立即下令总督标营和曹变脚、王廷臣、白广恩三位总兵的大部分人马撤退到嵩山堡外，分立十来个营寨，赶筑堡垒炮台，外边掘了壕沟。而在原来的驻守处留下了曹变脚的一部分人马死守营寨，与嵩山堡互为犄角。逃回的几起人马由曹变脚等收容在自己营里，退的嵩山堡外的人马连同原来驻守嵩山和留驻笔架山的加在一起共约三四万人。这一天，洪承畴派出了许多游骑，又放出了很多细作去侦察敌情。下午，游骑和细作陆续回来，知道吴三桂等帅的人马虽然有很大损失，但尚有数万之众，都已退到杏山寨外扎营。清兵把他们包围起来，并不敢猛烈进攻，倒是那些溃散的人马有的跑到海边，被清兵到处搜杀，死伤甚惨。海边情况也很混乱，已经被清兵插进去一支骑兵攻占了妈妈头山，把海岸和嵩山隔断。洪承畴急于要知道张若琳是否平安，但人们都说不知道，只知道海边死了很多人。洪承畴心中非常的担忧，他想，现在人马已经跑走那么多，损失这么重，如果钦派的张若琳再有好歹，如何向皇上交代呀？但事已至此，也只好听之任之，现在唯有赶快想办法让大军不再遭受损失，平安退回宁远。当晚，洪承畴吩咐嵩山附近的驻军饱餐一顿，一更以后，他派曹变脚、白广恩率领两万多人马，向住在嵩山和杏山之间的清兵大营，也就是皇太极的御营突然猛攻。他想，清兵得了胜利后，正在追击搜抄那些逃散的明军，御营里的人马不会很多，如果突然攻进皇太极的营寨，那些逃在杏山附近的明军听见清兵御营中喊杀声起，一定会回过来两面夹击，只要嵩山、杏山这两股兵连成一气，就可以打败清兵。洪承畴亲自送白广恩和曹变脚出发，把许多希望都寄托在这一仗上。不久之后，只听见清营那边是杀声震天，火光突起。洪承畴又派出一支人马前往增援，但是杀到半夜，白广恩、曹变脚又率兵纷纷退回嵩山堡下。原来皇太极一到嵩营之间扎下御营，就将御营周围的炮台、壕沟筑得十分坚固，而且把精兵都摆在御营周围，有的在明处，有的在暗处，先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曹变脚、白广恩前去劫营，反倒吃了不小的亏，混战半夜，只好退回。这最可恨的是，吴三桂等五个总兵官听见杀声突起，不仅没有率师来跟曹变脚等合手，反倒是惊慌逃窜，直往高桥奔走，遭到高桥一带清兵的截杀，是四下溃散。吴三桂等总兵官只带着少数亲随和很少的骑兵冲杀出来，逃往宁远。洪承畴得到这些战报之后，他知道打通杏山这条路，现在已经是不可能了。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读史有学问，书中论乾坤。 杏山之路无法打通，洪承畴接下来会怎么做呢？明军与清军一战最终又是什么结果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姚雪银所著的《崇祯皇帝》，本书已由故宫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

北京时间13:00。